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1集《还价三》。 沈姑娘要卖江南陈家那桩消息，容我多说一句啊，三年前姑娘方十一，这等事情是怎么知道的？ 横竖做不得假，卖消息的人和买消息的人终是要见面，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得由那边决定，季掌柜担心什么？此话一出，红玲和季玉书的神情同时一顿，看向沈妙的目光也是充满深意。听沈妙的语气，对这其中的各个环节仿佛烂熟于心似的。可是红玲和季雨书可以确定，沈妙从前从未来过此处，他是一个陌生的客人。 话虽如此，不过沈姑娘是怎么得知风仙当铺这里的生意的？ 季雨书再次问道。偶有耳闻，故来一试。沈妙回了他八个字，可谓滴水不漏，害得季雨书故作风度的笑容也僵了一僵。季雨书眼珠子转了转，忽而换了个话头。 那么沈姑娘想卖这个消息，卖多少银子呢？ 买消息的人会给付银子，一部分给卖消息的人，一部分给白小生，这其中多少银子也要在之前谈妥。在这之后，我还要买一个消息。如果季掌柜能够卖出我想买的消息，江南豫州陈家的银子我一分不收，还倒给你拿。季雨书倒吸一口凉气。说实话，风仙当铺开张这么多年，好多事情都是交由红玲打理，他不过是做个甩手掌柜。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，但也是非常简单的生意，凭的就是三教九流的人脉和交情。若说动脑子的事情倒是少得很，谁知道今日和沈妙的一番话，只觉得对方话里连弯带拐，让他有些应接不暇。譬如此刻，实在是季雨书无法理解之事。不过他还记得自己是个生意人，就问道， 沈姑娘要买什么消息？看这势头来头不小啊，若是找不见，只怕银子也要耽搁多年，我倒是不觉得是好法子。 如果季掌柜愿意的话，不需要多年，当下便可。 这和我愿意有什么关系？ 季雨书瞪大眼睛。 我并非卖方。 我要买的消息是玉清王府图谋造反，但是这个消息并非是买给我自己的，而是买给明齐帝王家。季掌柜明白了吗？季雨书先是被他话里的字眼惊了一跳，险些仰面翻倒过去，看疯子一般的看着沈妙。红玲也瞪大眼睛看着沈妙，平静地说出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只觉得脑子有些发晕。茶室中安静了半晌，直到那熏香燃烧了一小段，季雨书才道， 红玲，你带他们出去吧。 红玲连忙将几个女童带了出去，临走时看了沈妙一眼，后者端起茶杯，眼神平静的如一汪潭水。 沈姑娘， 季雨书说道， 你这不是在买消息，是在做消息。 没有人会直截了当的将消息说给一个中间人，沈妙这笔买卖与其说是做给外人，倒不如说是奔着白小生来的。他要借着白小生这个行当的口传出一些流言，然后让这些流言偶然地传到皇室中去。白小生在三教九流中市井深处有不少人脉，都如同滑不溜秋的泥鳅，到时候往人群里一钻，干干净净，怎么也查不到源头。放出流言这回事，寻常人家哪怕是官家，沈庙也无惧，但是要牵扯到皇家，就不能拿沈家冒险，这就是他的筹谋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无论是买卖还是做消息，富贵险中求，季掌柜不敢做这笔生意吗？季雨舒挠了挠头，如同为难的少年一般道， 沈姑娘的条件我自然很动心，可是风仙当铺不是摆设，也不是用来博弈的工具，若是因为在下一人贪婪而让风仙当铺惹来祸事，实在是愧对祖师爷。 他双手合十， 如今白小生这个行当本就凤毛麟角，为了祖师爷我也不能冒险，对不住了沈姑娘。 他站起身来冲沈庙行了一礼， 沈姑娘要做的消息风仙当铺不接，先前要卖的消息若是没改变主意，我便命人记下一笔，等江南陈家来了消息，便命人去给姑娘知会一声，至于在哪里知会，姑娘十日后来当铺便是。 说完这句话，季雨舒便真的充满歉意地对他笑了笑，转身要走。在他的脚步即将跨出茶室的时候，身后传来沈妙的声音， 季掌柜，生意的筹码不够，再加上威武大将军沈家，做不做？ 季雨舒一愣，转过身来，紫衣少女垂着头看着面前的茶盏，好似能在里头看出朵花来。她的声音平静无波，却带着一种沉沉的紧张，让整个茶室都显得异常逼仄起来。 若是你能答应做这笔生意，定京城威武大将军府从此就成为你白小生的人脉。 楼上高阳和谢锦行还在喝茶，忽然听见紧张的声音， 哥哥们不好了， 抬头一看，却是季雨舒冒冒失失地跑进来。他一把掀开珠帘往桌前一坐，将方才留下的杯子抓起来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茶，灌下肚才喘了口气说道， 吓死我了。 你怎么了？ 高阳打趣道， 方才不是急急忙忙下去瞧美人了，怎么美人不美？ 美得很美得很。 那可就奇怪了。 高阳摸着下巴想了想， 莫非是美人很凶，你惹得人家动怒了？ 如季雨舒这般轻佻的人，真是到哪儿人人喊打，害羞的少女还好些，年纪稍大些的往往是朝他朝得欢乐得很。 岂止是很凶， 季雨舒心有余悸道， 简直是个妖怪。我做白小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做买卖的。 不就是江南陈家那件事，莫非他狮子大开口，银子要的很多？ 岂止是狮子大开口，简直是无底洞。 到底是什么？ 谢景行瞧了他一眼， 再不好好说话，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。 这位客人，卖江南陈家的消息不要银子，说是要用来抵买消息的银子。你们知道他要买的消息是什么吗？他要为皇家买消息，买的消息是玉清王府图谋造反。娘的！ 季雨舒忍不住骂道， 这是要拿咱们风仙当铺当法子，要咱们给他造个消息啊。 高阳和谢景行闻言神情倒是渐渐地严肃起来，季雨舒爱玩，大约不知道其中的厉害，可是他们二人却知道方才季雨舒话中的凶险，这客人用的手法也着实凶残了些。季雨舒还在不甘心地嚷嚷， 这凭什么呀，凭什么我做得好好的风仙当铺就要给别人当法子，以后出了事他一溜烟跑了，遭殃的是我这当铺，当我傻呀？ 既然如此，你不应就是了。 季雨舒突然一改愤然，笑了两声说道， 若亏我会讨价还价，逼得他松口，出了个大价钱，你们猜是什么？ 什么？ 谢景行懒洋洋地问道， 是定京威武大将军沈家呀，做成这笔生意，沈家就是白小生的人脉之一，看我刚回来就帮你们这么大一忙，快感谢我。 季雨舒笑得狂放，沈家？谢景行盯着他缓缓开口问道， 来人是谁？ 一个小姑娘，长得挺好看的， 姓沈，估计也是沈家人。 季雨舒挠了挠头， 就是凶得很，对我的风华视若无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